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引子啊，更重要的内容其实也是想让我们朋友们去多多的了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需要爆发力，而我们的爆发力又该如何去进行训练。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常红佳常教练。首先呢，还是有请常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常红佳常教练。 嗯，欢迎常教练啊。 这个苏神苏炳添破纪录，破那个亚洲纪录，哎呀， 真的那一晚上真的是让大家就真的太激动 了。对，因为他的年龄跟我年龄是差不多的，就相当于我们这一代的运动员。那这打电话，晚上打电话，这个就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因为 对， 但当然可能有人对那个成绩9秒83就是没太大的概念，没，就很多人就跑没跑过100，没有太大概念。但是我们专业运动员一看那成绩，真的是可以封神了。 我觉得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没有概念没关系，自己跑一个试试不就知道？ 对，而且是关键是电计时，可能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网上，哎，怎么他们一些什么高中组在学校跑的，还有9秒1级的那些，就他们会发出那种了，说这不比苏炳添、苏神还要快吗？因为那是手计时，手计时和电计时这个差值是很大的。 哦，是这样子。 对，所以在其实在国家这个运动员评级当中，它有两项标准，一种是电计时标准评级，你是国家一级运动员还是国家级健将运动员，还有一种就是手计时的，它是有差的。 哦， 它是有很大差距，因为电计时它是零反应时间，然后你手计时我们都知道那个， 对啊，拿那个秒表 是在终点是要看起点那个地方的那个枪的那个烟，所以你这个人都是反应，它是有个反应时间差的。 哦， 这个东西大了，可能有半秒之差。 也就是说，专业的赛事我们一般看的还都是电计时。 对，它一定是电计时。包括现在的国内的一些省运会、省级运动会、省级运动会以上的这些大型赛事，都是电计时。 哦， 全都是电计时的，因为它这个它要求精准。 嗯，对， 必须精准。 而他们在奥运会这个级别最后的这个 对 成绩时间，才是真正我们说这个 电计时的正确时间。正确时间，所以他为什么最后冲线的时候，比如像苏神在最后的这个半决赛 里那次， 对，他那个9秒83，还有另外一位这个选手也是9秒83， 对， 他们相差是0.07秒， 就是小数点在后面 多少位了，对，你这个肉眼根本就看不出来。 对， 你要正常，我们校运会如果这样的话，哎，两个都是第一， 对呀， 啊，对， 真的是。 但是在奥运会赛场当中，他是可以通过电计时，包括最后的高速摄像机和最后的这个那个测的那些设备，它可以分出毫秒级别的。 对，我觉得当时在电视回放的时候，它其实也回放过那些镜头嘛。 对，那个照片 我们用肉眼看的时候，真的觉得是差不多，甚至觉得那个美国选手当时已经快要超越苏神了。 对， 但是最后一看，其实还是苏神在小组第一。 对，这也是为什么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短跑运动员最后如果竞争特别激烈，他都会有一个压线的动作。 对， 压线那一下就争那一下。 对，就一下子要往那个前头 对 顶一下，啊， 对。对，当然这个也是需要爆发力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爆发力，真的， 当然可能从专业运动员的角度上来说，他们的这些尤其是一些需要爆发力的项目的话，他们对于运动员这个要求是非常大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像运动员那么夸张的需要爆发力的时候吗？ 我们平常如果是普通老百姓的话，其实说实话用的真还不太多。 但是我刚才想到的一个啊，就比如说我要追公交车的时候， 对， 那一瞬间我需要的是爆发力吗？ 对，会有爆发力， 对吧？ 会有爆发力，就启动的那一下，对，前你可以理解成前三十米吧，那就是你的爆发力的体现。 对，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对，但是你会发现用的频率上的话不是很高。 对， 对，就是人呢本身我们是要有的，因为爆发力它这个基础，它这个机制的基础是跟力量有关系的。 嗯， 也就是说，其实呢，你的力量越大，从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也应该越强。 嗯， 但是呢，现实情况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比如说那些大力士，对吧？他的力量是很强的，为什么他们不去做这种专项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不太一样。 嗯， 因为爆发力呢，它里面除了有力量以外，还有就是跟速度有关系的。 啊， 所以爆发力它的公式，其实如果从理论公式来讲的话，爆发力是等于力量乘以速度。 哇， 是这个关系。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如果你力量强，在相同的速度条件下，如果你我们从数学的角度来看哈，如果你力量越大，那你的爆发力就会越强，相同的速度。 对， 但如果你如果是我力量小，但是我的速度极高，你的爆发力也会大 啊。 所以它是跟速度有关系的，那速度里面又跟时间有关系，所以简单理解就是说，你可以理解成力量呢，我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比如我给你一个100公斤的重量，你能推起来就好了。我不管你10秒钟能推起来，还是用了5秒钟推起来，都是推起来就好了。但是爆发力不一样，爆发力是用时越短。 对。 你的时间越短内能推起来，代表你的爆发力越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运动员或者平常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他跟我们在健身房的这种单纯的力量训练，或者你说增肌性训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你比如说你去可能去运动队啊，你经常会听到那些运动员在练力量训练的时候，他经常会那个力量杆咔咔咔响的那种，你会发现在健身房是没有这种声音的。如果健身房有这种声音的话，健身教练就告诉你，哎，慢一点，对吧？就说不行，容易伤身体。 对 啊，在运动队，包括原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训练，那在训练馆里面、力量馆里面，就是那种钢铃管啪啪这种响是很正常。这个响不是说砸的响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做蹲举，扛杠铃做蹲举，那普通会员可能，比如我原来是短跑的运动员哈，可能普通会员我们就是蹲下，然后啊起来就好了。运动员不是这样的，我们练是怎么样？是慢，可以慢下，但起的时候是要跳，是要跳的。 我还是想简单了。 对，是要跳的，就是说你的目的是要蹦起来，就是比如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可能扛个140公斤、150公斤，最后起的时候是慢慢是。起来之后最后 就是慢落快跳的起来， 对跳的起、脚是要离地的， 就是在练爆发力嘛。 对，就是要爆发力，就瞬间那一瞬间 就 出现的这个力量，所以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 对对，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你包括我们在练一些可能跑步的哈，我们特别短跑的，因为短跑要求是爆发力很强的， 对，大腿特别粗、 对，你看苏神的屁股，对吧？ 对对对， 就全网都在说， 就平时一看就是这个 训练量 臀腿练的非常的强。 对，这是因为他这个项目需求，原来我们也是一样，你看短跑运动员都是大屁股，就是这个腿都比较粗的、粗壮的。 平时训练的时候很羡慕的翘臀。 对，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是练臀部，对吧？练腿部，我们经常在健身房当中会看到有人拿那个哑铃，然后做那个箭步蹲。对不对？然后练臀嘛，然后箭步蹲的这个走，对吧？那在我们运动队里面，我们会不会那样练呢？很少 啊， 我们很少那样练。我们是怎么练的？我们是扛杠铃，当然那个杠铃不会很重，不是说100多公斤啊。像我原来在中学的时候扛的重量应该是在70-80公斤左右，然后是要做弓箭步跳， 哇， 就不是走，是要跳的。也就是说你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落地就要换腿， 就这种交叉腿跳嘛。 交叉腿跳，就你就平常你徒步也可以做交叉腿跳嘛，对吧？就像我们在做一些那种 HIIT 的动作里面，很高强度，那些教练就会教你这个动作。因为运动队里面我们上力量的时候，我们是要扛杠铃去做那个动作，但做完之后说实话啊，对于腿部肌肉的这个刺激和训练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而且是特别有助于提高你的跑步成绩，是很快的。 是非常快的。比如我想提高我的跑步成绩，我要特别短跑去， 对，尤其是短跑， 对，如果你是只做走的话，和你做这种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可以，你就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就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特别喜欢跑步的人，你平常一定要做这个。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好像大家日常都是那种以长跑，反正距离会稍微长一些的，那这样做 也 有帮助， 也有。像那些耐力运动员他们是怎么做的呢？耐力运动员他们就是可以徒手或者扛一个很轻的或者拿很轻的哑铃然后做，但他们的时间要长他们时间要长，因为他们的要求是肌耐力要强， 对， 他们要做很长时间。而且呢，他们在原来我印象当中，原来我们训练的时候，因为我是短距离的，我们队里还有中长距离的，就是800米啊， 对， 1500米啊，3000米啊， 是 他们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扛70-80公斤的杠铃去做弓箭步跳，然后可能就做个十几次啊、十一二次、然后就放下。哎，这个放下还有个训练，就是放下之后你不能说哎我练就练完了，不是的，放下之后是要立马做加速跑的，因为你的肌肉目的比较强，是立马做加速跑，就体验那种肌肉收缩感。 对啊，给他刺激，真的我觉得超酸爽 的。对，所以你要练翘臀的话，这样的话告诉你绝对管用。但前提啊，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基础要好，不然特别容易受伤。 对， 像那些耐力运动员啊，就是我的队友那些，他们是扛很轻的，可能也就是10几公斤、20公斤就很轻的，但他们要做1分钟需要连续做1分钟，然后再去做加速跑。 对， 不太一样， 也是不同的方向、啊。 对对对，不同，因为就有点像我们，平常练训练一样，练这个肌肉力量一样，肌肉力量差不多有1到6次，肌肉肥大的话就6到12次的训练，如果耐力的话就12次以上，对吧？它还是遵循那个原理的，因为肌肉纤维不一样， 对 啊。但是呢，就是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爆发的问题，因为这个运动员啊，他咱说跑吧，跑的项目当中，其实你脚接触地面的时间是要短的，你接触的时间越短，那就代表你的这个腾空时间越长，那你的这个前跨度的这个距离会越长，所以在这个地方包括踝关节的训练，踝关节的爆发力训练这个腿部肌肉力量训练包括肩部的肌肉力爆发力训练，他们都是要配合的是这样的，所以是一体的。所以说其实在这里面，当然我们现在是讲的跑的比较多包括其他的也是一样，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比如说像什么标枪运动员对吧，铅球运动员我们的那个中国的选手也是拿的 金牌 对吧，田赛的第一枚金牌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这个这些人训练，你会发现你如果是看到他的一些训练视频会完全不一样，跟健身房训练我举个简单例子的，比如说我们说那些举重运动员，他们会不会做那些不会像井下下拉呀引体向上啊什么划船，他们会不会做？他们会做，当然会做，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做的时候很多就是有点像我们健身房里面经常教练告诉你的一些类似于错误动作对，你比如我们做这个颈肩下拉吧我们做就是基本上是同匀速做，你是几几拍下来然后再几几拍上去对吧，然后你会发现那举动运动员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快下快上快下快上快下快上，是这样的，就有点惯性的那种 那这也是在练爆发力吗？ 爆发就瞬间他把那个力带下来 那 举重运动员的话，你想想他拿那个我们就说那个挺举动作你会发现他抓起来一瞬间是瞬间发力，然后突然一个下蹲就扛到那个锁骨这个位置他没有爆发力，如果我是匀速做根本那个力量就起不来，你说单纯的靠你的这个绝对力量是起来那太难了那太难，他是有技巧动作在里面的，然后他到这个锁骨这个位置，然后他再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爆发性的， 对对， 也是爆发 那一瞬间的嘛， 一瞬间就起来了。 甚至他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最后那一下都是憋着气的， 对，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憋气这样不好，但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因为那是一个最大值的力量的 体现嘛，对，因为憋气在这个平常当中我们都能体验到，你憋气的一瞬间，我们的力量确实会变轻， 对 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健身房当中我们不建议憋气呢？因为它瞬时会让你的血压会很高。 对， 所以你会发现运动员 脸都憋红了， 脸憋红，而且他会冒青筋， 会 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血管，所谓的青筋就是那些静脉血管。 你真的看着都觉得我天哪， 对， 感觉下一秒钟。 而且他发力的时候，你会真的会发现他头都会抖那种， 对 对 对对， 就是他憋气造成的这个血压升高等等这些都会刺激到体内的。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没必要。 是 第一个，你我们现在 到不了那种， 对，第一个到不了那种水平。再一个，你也没必要去说奥运会去冲金，现在可能有点晚了。对，所以不太一样。可能因为奥运会结束之后啊，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吧。就是会掀起一股这种运动的潮流来啊，就是哎，你看人运动员怎么练怎么练，但是你还是要这个分清楚，运动员的训练方法跟普通人的训练是不太一样，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对， 毕竟方向是不一样的。 首先咱这么说啊，你会发现所有的运动员他身上多多少少都会有伤病的， 那真的是，我们其实看跳水就特别明显，运动员身上 对脚踝啊、手腕啊贴的那肌鞘贴啊， 他们直接自己都说嘛，身上恨不得没有一处是好的， 对，包括我身上也是有膝关节腰椎啊都是有伤的，因为在运动里面他要求追求的是成绩，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项目当中人类的极限能达到多少， 对，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讲，你要的目标不是要极限， 对呀， 你要的是健康， 是的，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地方一定要理智，就是他们是那么练，但是他那种练的方式是因为他的运动项目所需， 对， 而需要那么练。你要比如说我现在带运动员去练，或者你是准备要提高你的单项的运动神，我肯定要带你这么练的，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健康， 对， 我不推荐这么练， 是的， 所以就是要分开， 分清楚自己的这个锻炼的目的是， 对，就有点是我们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不能说啊，你看人家拿冠军了，然后我们就要那么练，你那么练你不一定拿冠军，有可能你会受伤，是真的， 是， 对， 就是我们受到运动员的这个鼓舞， 对， 在这个参与锻炼的时候积极性更高， 对 啊，然后更热爱运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对，他们就说嘛，说果然在健身房锻炼的人是最喜欢看奥运会的。健身房里面那电视放的全都是奥运会，所有人都练的时候看举重，就撸铁的时候就更有劲。 对， 确实会有刺激， 但是还是 精神粮食 更加的理智一些， 对 啊， 就不太一样，确实是不太一样，就是他要求的是速度，但是呢，就如果你是说我是要去尝试去练的话，你可以从一些最基本的去开始去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也有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啊，不同的运动项目，它这个爆发力训练也不一样。跑的项目、游泳的项目、举重的项目、标枪的、铅球的，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根据它的技术动作和这个项目的这个需求去练的，不太像我们去训练，比如说啊，你主要是全身要练，怎么怎么怎么样，就不太一样。比如原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像我们跑的，那主要你的力量训练就是下肢， 是。 但你的上肢要不要练呢？我们是要练的。我们是怎么练上肢呢？不会说啊，你做卧推吧，你去做那个什么颈肩下拉吧。跑的人我们很少做这个，但你说有没有做？会做。但很少，我们练上肢力量怎么练呢？拿杠铃片，然后做摆臂， 哦，这也是你们这个就是跑步的一个动作模式的嘛？ 对，你摆臂，对吧？ 对， 你摆臂的这个 速度越快的话，其实你的这个腿上， 对，你不能说腿力量强了之后上肢跟不上， 对， 对吧？那是不协调的。所以呢，我们在练的时候就是要拿杠铃片，然后去做摆臂的动作， 哇， 然后教练是在旁边拍的，然后打节奏，然后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哎， 越来越快， 对对， 然后呢你再放下杠铃片再做，你会觉得轻松好多， 是， 对，就这么一个刺激的机制。那你像那些比如标枪啊、铁饼啊、什么链球、铅球，那这些运动员呢，你说平常他们蹲不蹲腿呢？会蹲腿，但很少，他们主要卧推啊，硬拉呀。为什么要做硬拉呢？因为他的后背肌群要练，他的腘绳肌要练，因为比如像那些特别铅球运动员，他们是要做硬拉的，因为铅球运动员他有个滑步的动作，就往后撤，因为现在铅球如果你在看奥运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有两种技术动作的， 对， 一种是旋转式， 是的， 就有点像铁饼一样转着圈， 对对对， 还有一种滑步，就是后撤滑步， 对， 背对那个那个扇面区， 对 啊，然后呢往后滑步，然后转身， 最后一推， 对，他这个一滑步这一下起来的那一下是需要爆发力的，所以他们是要做硬拉的，但是像那些标枪什么的那些他们也会做，就会少一点，就少一点，他们做卧推啊什么就会比较多。还有比如说他们像原来我印象当中我们的那个师哥，他是练铁饼的，他们在做一些爆发力训练的，我印象当中哈，他做的很多的一些爆发力训练是做什么呢？在健身房当中可能有朋友会见过一个器械，但是很少人会用，就是他会拿一个杠铃哈，这个杠铃怎么样，它是 怼到那个墙角那个地方 啊， 怼到，你有见过吗？ 有印象。 然后呢，它是在那个杠铃的这头上杠铃片， 嗯， 你不是会露出一截来吗？ 对。 然后那个手是握住那个杠铃的这边的头， 嗯， 然后做左右转身的。 有印象， 有印象， 嗯， 有那个训练器械。 对。 但你会发现在健身房都很少有人用。 是。 但是在铁饼运动员里面，是还有那个练球运动员，他们是经常练这个的。 嗯。 他们就是要 练你这种 带转身带，然后甩过来，转身带甩过来，就左右甩， 哦， 那个就是腰腹的爆发力训练。 哦， 因为他，你像那个铁饼，最后他转转转，最后那一下，他是身体先要转， 对， 身体要转，就是相当于下肢的力量，就跟一个麻花一样，给拧起来， 对， 然后呢，拧到躯干，然后最后打到那个， 把那个力甩到手上， 带出去的，带出去的， 对， 是带出去的，所以他这个就跟这个专项结合的。 的确就是很多的这种训练方式， 对，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 的确是没太见过， 对对，或者 甚至也是没用过嘛。 对，你会发现你包括我的一些师哥现在早就退役了啊， 嗯， 就上大学现在都工作了，嗯，他现在还会练那个，他也不会练那个东西了，对吧？原来就老练， 嗯， 老练老练，那些人的手臂力量都很强的，那些人的手臂力量，哦，然后他现在也就是跟普通人蹲蹲腿啊，跑跑步啊，做做卧推啊， 对， 就跟普通人一样， 就是，已经变回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于一个健康的最基本的追求了。 对， 就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他们不再做这种竞技性运动的时候， 对， 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对，所以还是大家要去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对， 嗯，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了， 嗯， 虽然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的爆发力需要的不是那么多， 但是 哎，就像我们说的， 嗯， 遇到公交车的时候， 嗯， 我能不能追上他， 嗯嗯， 或者说是我突然就有时候我们搬个东西， 啊， 那一瞬间你要搬起来的时候， 嗯嗯， 也是需要你上肢爆发力， 嗯， 还有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躯干核心的爆发力， 嗯， 其实它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经意之间就需要用到的， 嗯， 那我是不是也能够让我的爆发力稍微强一些，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家来说是可以去追求的。 对，其实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健身房，简单理解啊，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你经常做力量训练的话， 嗯， 理论上来讲你的爆发力不会差到哪里去。 嗯， 但如果你想再提高的话，那我跟大家先说明一点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你是要有力量基础， 嗯， 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啊，我现在哎看完奥运会了，奥运会落幕了，然后我觉得不行，我得锻炼。有这么一批人啊，然后呢，就开始疯狂去搜寻，比如说举重运动员怎么练，你看人家怎么练的，就开始去模仿啊。这种是很容易受伤的。 对， 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力量基础。任何一个运动员，他拿冠军基础，你会发现他是可能是从小就开始了。 对， 你知道一个运动员他的基础素质训练基本上要按年为单位去训练的。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我们应当建立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这个政党一定能指引中国走向光明。 2021年6月28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作为当今中国极具特殊意义的体育场，鸟巢责无旁贷地承担了这一重任。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00、16:00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常洪佳常教练和大家分享运动员是如何训练爆发力的，并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些建议，让我们在日常的健身活动当中也可以对自己的爆发力进行训练。我们就继续来听常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简单理解，就比如说哈，比如像我们那个竞赛的项目，你是跑100啊，跑200啊，跑110米栏、啊、等等这些，其实你在刚入队的前几年是不太分的，反正就是你跟着跑，先练你的基础素质训练。 对， 像我们那会儿就基础素质训练，我们是几年的练了3年。我们那个队当时主要是短的，但短距里面有100，有200，有400，有400米栏，有110米栏，对不对？那中间可有还也有一些队友是转向，比如你去改成三级跳， 对， 你改成这个跳远了，也有改成跳高了等等，因为你小孩子他会发育， 对， 在这个里面，同时在这个基础训练当中，基础的这个素质训练当中，那个教练也会发现每个人他特点不一样， 对， 他 慢慢的就开始变化， 对，慢慢就开始变化，你可能要开始分到这个项目，你要分到就开始做专项性训练，刚开始都是基础训练啊，比如说大师哥跑400米，要不要跑？要跟着跑吧。跑100米要不要跑？跟着跑吧。基础素质训练要不要做？就什么你都练。 哦， 慢慢是这样积累起来的，差不多是2到3年之后才去分的这个项目。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也是说，就是如果你在做这之前，你一定是要有力量基础的。你别到时候举个空杆还在那晃，然后我就要什么爆发力训练这个东西，你不要想这个东西， 不现实，真的不现实， 非常非常不现实。这样的话，你会容易受伤。 嗯 啊，一旦受伤之后呢？你就会放弃训练， 对， 然后呢又回到平静状态， 然后对这个运动锻炼都产生了质疑、啊、 对，所以就觉得哎呀，是不是其实 我不适合呀。 对 对， 其实你像一个普通，咱说普通老百姓啊，如果你是做基础的这个训练哈、啊、我个人觉得你怎么都得按月去为单位。 嗯 啊，你说你我是个小白，从来没锻炼过，然后我现在要练的说要再提高，一定基础上再提高，你怎么都得3个月4个月。 嗯， 3个月到6个月，就是说我对这一些个技术动作，这个力量的训练技术动作，我有一定的把握，然后我再去做。 嗯， 好了，如果你有这个基础了，你再去做一些简单的爆发力训练，这个是可以的。 啊， 举一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做上肢的爆发力训练，对吧？那平常我们做上肢，平常比如说我现在什么器械都没有，我现在想练上肢力量，一般你会做什么动作？对吧？ 俯卧撑吗？ 对，俯卧撑，对吧？对啊，俯卧撑就可以做成爆发力训练啊。平常我们是做俯卧撑，就可能就匀速的下， 对， 匀速的起，对不对？那 就快起快落， 快起快放快落是一个。 嗯， 如果再加强正常爆发力训练的话，就是要做拍手俯卧撑。 哇、 哦，这个肯定见过， 对 不对？ 对 对 对， 那拍手俯卧撑是不是就特刺激、啊？ 对， 对吧？ 之前有的人还把它就是跟着音乐一起来做嘛，增加一点乐趣。 对，所以其实拍手俯卧撑就是一个上肢的爆发力的最简单的一种训练。 哦。 如果你是想练的话，你可以这么做， 对，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你会发现啊，很多人啊，很多人有问题，就是他连一个最基本的俯卧撑他都做不了。 对， 你在让他做拍手俯卧撑，那你的两个门牙要做好保护， 对，有可能会毁容呢。 对对，所以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有一定的这个力量基础，你再去做的话， 才可以， 嗯， 也是比较安全的，对吧？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女生可能做那个跪姿俯卧撑，其实跪姿俯卧撑也可以做成拍摄俯卧撑的，没问题 啊。对， 就是我降阶版的嘛， 嗯， 对吧？然后呢，我去做这个训练。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哈，就很现实，你会发现爆发力它瞬时的那个力量要求是很大的， 对。 所以可能平常我，比如说我能做个十几个俯卧撑啊，二十几个俯卧撑，可能。这种爆发的拍手俯卧撑你会发现做不了几个， 嗯， 你发现吗？就是它要求你的这个力量还有耐力性等等这个恢复能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在这个专业的这个运动员里面，他每天的训练时间周期都会很长，然后去刺激他的这个极限。但有朋友可能会问哈，那有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比如说 再容易一点， 对，我再容易一点，这个跪姿俯卧撑女生啊可能做个二三十个，我拍手俯卧撑想想都不敢，但我还是想有一点爆发力训练，因为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可能还是有点关系的， 对 吧？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就站着去推墙， 嗯， 然后是惯性的那种哈，就是你站的离墙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然后你先扶住墙，然后呢用爆发的力量是推，把身体这样推起来， 推回去， 推起来，别把自己推倒啊！啊，一下躺过去了，就蹲推起来，然后这个身体会再自然前，然后你再接住，然后再推，这也是用爆发力训练， 哦，就是靠惯性往墙上去靠，但是双手再把自己给撑回来。 对对，你要是说要让它出现那个惯性的话，肯定你要顺势发力才会出现那个惯性嘛， 嗯， 所以这是一种很简单的上肢这种爆发力训练。 哎，对，我觉得跟刚才说这个拍手俯卧撑一比啊，我瞬间就觉得， 哎，这个可以做， 这个我就还蛮容易接受的。 对对对，如果是你这样做没问题的话，你可以再去推桌子，桌子就矮了嘛， 啊， 然后那个难度就大，因为力臂大了哈。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有这种杠铃啊这些呢，你可以就是做慢下快起的动作 啊， 但是前提就是这个呢，如果你用到这种器械的话，它的安全系数，要求会更高， 嗯， 因为这个杠铃，如果你一旦做不好的话，可能会怕砸到自己， 对， 所以刚开始基本上我建议就是，哪怕你的力量技术比较强，但是现在的运动模式和它的方式改变了， 嗯， 所以我更建议去拿一个空杆先去尝试。啊，去尝试几组，然后再去加轻重量。 嗯， 再一个呢，就是做这种爆发力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因为我们健身房用的那种片儿， 嗯， 杠铃片儿，它不是胶片， 嗯， 就是你会发现举重运动员用的那种胶片，就它会很厚，你发现吗？而且它都一样大，五公斤的，我们在健身房你会发现五公斤的片儿和25公斤的片大小不一样，对吧？你会发现在那个运动队里面，他们用的片儿就是胶片，竞技用的胶片，五公斤的片儿也是那么大， 嗯， 它只是薄。是薄， 对， 它都是一样大的。那同时呢，它这种的，它那个防滑措施做的比较好，但是一定要做好就爆发力训练呢，因为它有这个瞬时的作用，所以两边一定要上那个保护夹， 哦， 保护的那个夹子，因为平常在健身房中都会有，但是很多人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 不太会用， 就不用那个东西，因为你做的是慢下慢起的。但是如果爆发训练一定要加那个夹子，因为你一爆发有可能会出现左右力量不均衡的。再加上这么一阵，那个片掉， 哦， 一掉一下把你人就掀翻。 对， 所以这个一定是要注意的。我还是推荐，如果你是普通人，如果你原来不是运动员，没有进基础，你去做这个动作的话，一定要有专业的保护人员在旁边看。 对， 像我们原来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所有在这种上力量的时候， 嗯， 大师哥，我们那种小师弟，那大师哥都是在旁边或者在后面做在两边，他都要看着你， 哦， 都是要做保护的，就怕你瞬间受伤，就一旦受伤立马需要有人接住那个东西， 嗯， 就是也还是要有保护，因为 对它是有重量的嘛。 然后你在做这种颈前下拉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这种快下慢放的动作， 嗯， 快下慢放，快下慢放， 就跟以前反过来了， 是反过来的， 对 对。有可能会有一些教练会过来告诉你这样不对，但是你跟他说如果爆发力训练是可以，但还是一种情况就是你是要有力量基础。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当中也会看到一些举重运动员他们的平常训练视频啊，他们会做颈后下拉， 嗯， 我们平常是不太推荐的，对吧？运动员里面他们是做的，健美也会做， 嗯， 这就是运动员和普通人训练的一个区别， 对 啊，这个我们还要，如果你是普通人我们还是不推荐，因为你每天伏案工作，你的颈椎压力就大。运动员不一样，运动员天天在训练房里面，他伏案工作的， 他没有什么伏案工作， 对，他们没有什么伏案工作，可能 就是 写总结， 只在训练。 对对，所以他们不太有这些问题，而且平常他们都会有那种什么物理治疗师， 对， 医啊，在旁边跟随，所以他们这个问题不是很大的。 嗯， 然后再做一些 肩部训练啊，因为我看到举重运动员他们在做肩部训练的时候，他们会拿那些杠铃片，他会做圆弧的大圆弧的训练、 哦、 对吧， 对。 然后呢但是不太一样，我们平常说肩部的训练一般是肘不能高于肩， 对 对吧，但你注意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圆弧训练啊，就因为他的这个竞技要求他要做到这么大幅度。 嗯， 你像举重运动员他要举过头顶的， 是的。 如果平常我们只是到肩平到肩平是不符合他这个运动项目的， 对。 但你要注意就是他们在过肩的时候，就是手一旦高于肩的时候，他手是做了一个转的动作的 啊、 哦，他是做了一个转，也就是说手背开始向后，掌心向前，然后才上去的。他不是这样手心向下就这样上， 对， 这样下上不去，谁都上不去。他是要做转的这个动作的， 嗯、 所以这个可能一些普通的朋友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然后如果你在健身房当中，我是做哑铃侧平举爆发力训练，然后我还是这个掌心朝下，然后你还是肘高于肩，那这样的话你的肩部受伤概率会很大。 对， 他是做了一个旋转的动作上去的。 对、 所以 就是还是要留意这些细节。其实 对，上肢的其实就是大部分你平常的这些力量训练，包括划船都是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快收，就既有收缩 对 快速收缩，然后可以慢回快速收慢速回放， 那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刺激嘛。 对，就是爆发力的，就要求我在最短时间内让肌肉收缩，是这样的。还有就是躯干的这个训练， 嗯， 其实躯干训练刚刚我所说的那个转体的是一种，转体的是一种、 嗯、 还有就是可能平常我们想到最多的就是腹肌。 对呀、啊、 对吧，那腹肌平常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做那个转体啊、 嗯、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卷腹啊， 对 对吧。那你知道这个在运动队里面原来我们是怎么练腹肌的吗？ 让你说的我不敢想象。 挺吓人的 啊，我可以各位说一下我们那会儿是怎么练腹肌的。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第一种训练呢，是因为在学校嘛，学校那会儿的训练条件没有像现在的训练条件那么好啊、 嗯、 我们是找那种台面，就是有点类似于乒乓球桌。因为学校的乒乓球桌、原来那会儿我们上学那乒乓球桌都水泥， 对， 水泥 的 砌的那种板嘛、啊、就是好了，有点类似于那种台面哈、啊、或者是找一个那种过道，就是从上面跳下来，可以跳下来，就是差不多是到你腰高的这个位置，然后铺垫子，铺这个训练垫，垫在上面，然后这个人是躺在上面的，就是你半截，就是腰以上是悬空在外， 哦， 是悬空在外的， 明白了。 然后呢，当然这个因为你力距很长，所以肯定得有人压着你的嘛，我一个人压不住，就是一个人要坐到你的脚上，然后抱住你的腿，环抱你的腿、 嗯、 另外一个队友呢是在压住那位队友的肩，所以相当于三个人一组。 嗯， 就是轮流练，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那会儿是要扛杠铃片的， 嗯， 就是要扛杠铃片。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说运动员的腹肌怎么都那么好啊？你要那么练，你也那么好，我告诉你，真的。 嗯， 我们怎么样扛杠铃片？基本上平均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就15公斤，大一点就20公斤，25公斤。像那些高中的，我上高中的时候那些大师哥就25公斤的杠铃片，然后就是因为你悬空了嘛，是尽量往下走。 嗯， 就尽量往下走，基本上身子就往后仰嘛。 对对， 然后再起来，就起要起全幅度的，所以那个力是很大的。然后做十多个，基本上做十多个就力竭了。然后 我光想做一个都快要崩溃了。 你 们要做十多个， 你知道那种腹肌，你现在让我，比如我现在平常锻炼什么，做卷腹那种， 嗯， 你不会说像我原来运动队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腹肌要撕裂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平常很少有这种感觉，就可能就是最多练了之后第二天疼，你别惹我笑，最多是那种的。但是当时训练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腹肌是要撕裂，就拉开，撕开的那种感觉。你像扛重量的，扛了20多公斤，而且还有力臂的问题， 对， 碳注意那么多，是要扛到头后面的。我们还不是放胸前，是要放在头后面，是抱住的，然后去这个训练。扛就练的十多次力竭，完全力竭之后是要把片扔掉，扔掉之后然后再快速做， 哇， 因为你是瞬间减重了嘛， 对， 所以你的速度就很快，然后快速做、 嗯、 做到力竭，然后起来，来换人，三个人一组吧， 哇， 就换人连续去做，是那么练，这是一种、 嗯、 这一种。还有一种训练呢是怎么练呢，就是我们会扔球 啊、 可能有见过对吧，我们是怎么做呢，就是躺在这个地面上屈腿， 嗯， 屈腿，然后扔球，不是一个人扔，是两个人给你扔球， 嗯、 就交替的， 对对， 交替的扔， 你要接吗？ 对，你要接，所以你平常比如说咱一个人扔吧，你还有时间去停， 两个人中是根本没有时间停的，因为在运动队里面训练是很残酷的，都教练不会说怜悯你，哎呦你少做，不可能的。很简单，我们那会训练，你让扔的是什么球？就那种实心球 啊， 实心球就里面是装沙子的， 对对， 装那个球， 很沉的， 对，所以扔起来是有惯性的。我们要接住，就基本上扔的方向，就如果你们去练，可以拿什么球呢？拿就那种。小朋友玩那种小皮球， 对对对， 就用那个就可以了，充气的那种啊，就哪怕砸到你脸上也不疼那个东西。对，运动队里面不一样，我们是要有重量，就是要有那种沙球，就那种实心球去做。如果你是要练这个动作，我先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扔的方向一定不是往他胸前扔，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去扔，就他躺在那个地方嘛，是一定要往他头上方扔，因为他接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力的，接的时候是他是手要打开去接的， 对， 因为这样力臂会更长。如果你放在他胸前哈，你扔给他，我们这样想啊，你扔给他，如果他在胸前就有这个球，他再抛回给你的话，他只能用推的方式，是推。如果说你是让他用推的方式，可以，但是一般，而且这样的话，一般风险会比较大，他有惯性，这人一接会砸到胸腔的， 对， 很不舒服，所以扔的方向一般是在头上方去扔， 嗯， 接住之后他的手会打开的，这样他力臂会最长， 对， 然后他是爆发往甩给你的， 甩出去吗？ 是甩给你的。所以这样来回去接，所以你像他接住球的时候，他的身体是要控制离心，就我们的腹肌是要离心，然后迅速的向心，包括手臂的配合，迅速向心，然后再扔给你。 对， 如果你自己练的话，就是先一个人，可以让家里的，比如说小朋友啊给你扔啊，这个或者是这个对象啊给你扔啊，然后去尝试一下。 嗯， 其实你这样做就很累了。普通人我推荐用一个人就可以了，但运动员里面是两个人扔， 是 就是要求你的速度，是这个人扔给你，你刚抛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让你停留的，不然那个人接球还有时间嘛。另外一个人就立马扔了，立马扔，所以是相当于你这个手刚抛出球去，这个立马 就要接到了， 立马就要接球，就立马要回来，再扔，再回，再扔，再回，再扔，是不停的。你教练就在旁边看，就扔，不管你，要么就砸你脸，要不然你就接，那肯定都拼命接啊，因为那两个人呢，他不会等你。就是说他俩是快，就是他不要保持一个匀速去做， 对，也是有节奏的，其实 对他是有节奏，但不会很慢，你两个人他怎么都不会很慢。这样练基本上二十来次，我印象当中二十来次就差不多就行了，赶紧换人吧 啊， 就那个肚子是完全是有灼烧感的。 对，就是运动员他们的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而且像刚才常教练提到的，我们可以把两个人变成一个人， 对， 球也可以都变一下， 对， 就是这样就可以练到我们的这个核心的爆发力。 对，或者是最简单的哈，比如在家我自己， 嗯， 我自己怎么玩也可以玩的，是这样的哈，拿球还是拿球， 嗯， 那个球稍微有一点重量比较好哈，因为它有重量之后，它下坠的时候啊，它有这个惯性， 嗯， 有惯性对你的刺激会比较大，是这样做，你是要这个是要放胸前， 嗯， 如果你自己玩是要放胸前啊，躺下， 嗯， 然后卷腹起到一半的手是往垂直的方向往上抛， 哦， 往高处去抛抛，然后再接球下来再躺，再往上抛， 哦， 这是自己玩的一个方法。 对， 然后呢，如果你想让这个爆发力练得很好，或者反应速度很好，你抛的距离就不能很高， 啊，哦，对， 越小越好。 对， 越小越好，但是你的腰腹的这个活动幅度不能变，不能说有些人啊做就做错了，做成什么呢？就那个人啊是始终是在那个躯干屈的状态下，他不往下落，只是手在那个地方推球， 哦， 那个不行，是你一定是要身子能下去推起来，用身子的力量给他推起来，就有个爆发，有个借力的动作啊， 嗯， 是这么玩，这个是可以的。哦，幅度越小的话难度就会越大，试一下啊，确实会刺激，就比你平常自己单纯的卷腹，可能我卷二十个什么的。会有意思， 效果更强嘛？ 对，会有意思，因为它有这个球嘛，或者是你可以两个人比赛 啊， 哦，两个比赛，比如说啊，咱们推五十个啊，谁看谁是用时最短， 嗯， 那这个就看谁快，就看谁快，但是不能犯规啊， 对， 有些人就弄犯规了。 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下肢吧啊，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下肢大家日常用到这个爆发力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对，下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对于普通人哈，你最有效的就是做。或者最简单就做弓箭步跳， 哦， 就我之前讲过那个，对吧？就刚在开篇讲过弓箭步跳。你对于普通人来讲哈，你就不用扛杠铃，我也不太推荐你扛杠铃，因为你扛杠铃的话，对于这个肌肉核心的这个力量要求会很强，而且稳定性 包括控制能力都会要求很好才可以做。所以如果你自己做呢，就是徒手就可以了。徒手我不太推荐说你拿杠铃啊拿哑铃啊去做，你就徒手做、 嗯、就够了，其实 就足够。对于普通人来讲我觉得你是足够了、 嗯、 啊。然后呢一般来讲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啊，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嗯、 所有这个训练啊我们一定要先做好热身， 对， 然后再做这个弓箭步跳之前不是上来就跳的啊，一定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先做几组的蹲举，就慢的蹲举， 嗯， 慢蹲举，然后呢再去做那些大跨步的走，就是弓箭步走，大跨步的走，然后再去做弓箭步跳，因为你这样的话那个幅度就打开、 嗯、 但要注意啊，在弓箭步跳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频率比较快的， 对， 就步幅比较小，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你跳的会很高， 嗯， 然后步幅打开会比较大，就是你的滞空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再落地的，所以是有两种。但是呢这里面啊对于一个普通人的训练，第二种就是我说滞空时间比较长的这种啊，有一个问题，普通人可能你刚开始练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连贯性的问题，就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跳交换了落地，你会发现再起你就要顿一下再起， 嗯， 其实这个呢在初期训练者当中你是可以的，但是后期如果你想很好提高你的爆发力的话，就一定是要连续的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棒起来落地，是这种才可以。那做完这个之后啊，一定再去做一些加速跑，这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做完之后，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你会发现你做完这个弓箭步跳啊，你会发现你的臀部的控制能力，你大腿的还有你小腿，这个小腿也会连到，你 对对、 嗯、小腿会酸的，然后你会发现你这几个部位的控制能力都会有那种紧致感，控制能力比较强，然后你再去做加速跑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腿部力量会更强，就是控制能力会更好、嗯、就瞬间就能感觉出来， 对。 但是呢有几种人群就不太推荐做这个，比如你现在膝关节本身有伤，特别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些有关节炎啊还有一些什么已经半月板撕裂的这些人哈，你现阶段当中我不太推荐你做这个动作。你哪怕是做一些缓慢的弓箭步走啊那些，也不要做这个动作。 是因为容易会 加快受伤。 我们的对对 对, 对， 因为你像弓箭步跳落地的时候，它对膝关节是有冲击的， 冲击蛮大的。 你已经有半月板损伤的人，这个里面已经有裂了，就还没如果还没做手术修复的话，已经有裂开的。这种冲击它很容易加重它那个问题。你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本身我半月板也有问题， 嗯， 然后你说让我做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就可能我给我的学员去做示范，我才会做。平常的话，你让我自己做，很少，可能一两个月训练当中，可能练腿的时候偶尔做几次，或者跑步前做几次，就相当于体会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再做的话就不太现实，因为你也没必要了，现在你不运动员，你也不打比赛， 还是那句话吗，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对， 嗯， 对。还有就是这个下肢当中，这是腿，相当于腿的大腿的和臀的会比较多的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蹲举，你可以这样做啊，蹲举的时候你还是徒手蹲举、 嗯、 但起的时候就爆发跳 啊， 跳 就之前说的那种啊， 对，然后就是落然后迅速跳，然后手是可以借力的啊，包括那个弓箭步的那个弓箭步跳都是手可以借力的，你徒手都是手可以借力的，这个跳跃落的时候啊，你可以这样，落的时候你是先控制好、 嗯、 然后蹦瞬间起来，然后下来蹲做下蹲动作、 哦、 不是下来是直的腿的、啊、 对对对，一下就 棒蹲住 蹲下去 再起来，这是一种训练腿部力量会比较好、 哦、对， 嗯，那如果是小腿的话呢，其实我们平常练小腿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提踵，那运动队里面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是跳的， 都是跳， 就并腿 各种跳， 对，并腿然后扛杠铃、嗯、因为小腿的这个重量啊它的力量会比较强， 嗯， 都扛着杠铃然后去跳，这个是让你踝关节就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落地就要走的这个弹性的， 对， 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那些跑步的运动员特别短跑，他跑起来你会发现弹性很好， 你基本上看他们都是脚尖踩地，根本就不需要 前脚掌嘛，你会发现，所以为什么那短跑运动员那个跑步运动员他那个穿钉鞋，他都前面有钉子 的， 那些的，包括你看苏神在跑那个跑百米的时候，他的身高是根本不占优势， 对， 但你会发现跑起来的时候他的重心会高，你发现吗， 嗯， 跑起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矮一点那种感觉，因为跑起来他重心会更高的，因为他的腿部爆发力是超级强， 弹性太强， 踝关节的这个爆发力是很强的 啊、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通过 奥运会啊，的确就像曹建磊刚才提到的，会让我们大家掀起一股这个运动的热潮， 对， 以及对于运动员们的这些崇拜的这个情节， 对，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嘛，这些奥运选手给大家带来的这种正能量的影响。但是我们又说到了，其实这个也要从多方面的角度去考量，我该从他们的身上到底去学些什么东西，可以去向他们学习这种对于运动的这种坚持，但是也要更多的分清楚我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量力而为。 对，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常教练。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这里曾是12家大型服装批发集散地——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如今，曾经档口林立、逼仄难行、交通拥堵的动批，已蝶变为极具现代都市特质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其中，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是金科新区核心区起步楼宇。改造完成的百米星汉长廊、180度环幕演播厅、大空间金融科技办公区等等，展现着动批奇迹般的焕然转身。 现在金融科新区的生态已经逐步完善，头部企业纷纷入驻，现在我已经聚集了大概50多家企业，注册资本700亿。 金科新区只是金融界锐意进取、寻求变革和转型升级进程中的一小步。1992年，北京金融街建设序幕隆重拉开，作为国内第一个大规模整体定向开发的高端金融产业功能区，这里云集了一行、三会等国家金融决策和监管机构，形成了中国金融决策政策信息发布中心。得天独厚的区位和政策优势，让金融街聚集了银行机构500余家，以及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大型央企。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金融街区域内共有各类金融机构1866家，金融机构资产总规模超过了100万亿元，占全国金融资产总规模的近40%。如今财富世界500强上榜外资机构中，有18家在北京金融街设立分支机构，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等42家知名跨国金融公司入驻，实现了筑巢引凤效应的北京金融街已经成为金融国际合作领域最有活力的区域。 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就是我们的公共基础服务，就是我们对企业让他觉得在这个地方踏实。金融街是我们抓住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 以英兰大厦为代表的高端办公楼宇，让金融街成为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区。主题为全球变革下的金融合作与变革的金融街论坛，致力于通过研讨为疫情下的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创立于2012年的金融街论坛被誉为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风向标之一。 金融街未来就是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落地的试验区，就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新高地，所以我们呢也会紧紧抓住两区建设给予北京和给予金融街的特殊开放政策， 努力把金融街建得更开放。 曾经三朝古都聚金之地，如今全球最富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和资本集散地。金融街所经历并见证的巨变与发展，其实正是新的时代图景中北京最鲜活动人、最令人惊叹的城市故事。 北京时间7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吃了吗你？您乐早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儿咱俩溜溜小花莲。 菜市场买点菜，行，一公车带一桩。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